Hello， 大家好，我是贝贝，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真金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老车。 许久不见的三味真火，今天呢我们也专门是请到了一位张先生来现身说法，说说他的爱车。 对，今天要请到这位张先生，我觉得他挺有勇气的。 怎么说？ 315啊。 对不起，排到今天了。 对，排到今天。但我们今天不针对某一个这个车品牌啊，当然如果真是要车有问题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告诉我们。 对， 因为我们也想通过我们能够帮助大家的这个工作，然后能帮大家去解决一份事情。当然车嘛，肯定有这个车好车坏，也肯定有这个缺点和这个优点，那咱们就得有一说一，咱不能说是揪人的这个缺点就打着不放，咱也不能说把一个车这个优点就无限的给扩大。 对，所以今天呢就把这台老君威，是吧，别克的老君威拿出来给大家溜溜。 应该是新一代的老君威。 好轴啊，好绕啊。 因为毕竟是新君威了嘛，叫 对。然后一会儿听听是应该是2015年款的 1.6T 的精英技术型，是 1.6T 的顶配了。我们也先来听听张先生对台啊这台车的这个优点是怎么来说的。 优点就是，首先呢，我买这车的第一印象就是它那个中控台，它这个 T 字型的中控台设计比较合理，比较时尚，看着就是年轻人开的第一眼就相中这个中控台了。然后就是它那个座椅，我买的是那个 1.6T 的那个顶配的，它那个座椅属于羊毛皮那种座椅，跟其他的那种皮的还不一样，比较有个性，年轻适合年轻人这种个性。然后剩下的就是我感觉它那个里边那个音箱效果，听音乐的时候特别爽，低音特别爽。 好了，听过张先生的介绍啊，咱还用盘点一下吗？中控台设计合理，感觉时尚。第二，阿坎特拉这个翻毛皮的座椅，觉得不错。三呢，就是音响效果和低音是很满意的。 老车，我觉得他说的这几点都没有问题，但是要是让我来看这款车的一个优点，还有一个可能是它的一个，我是从外观看的 啊。 我觉得这一代的君威在，这也算是改款车型嘛，在跟就是它之前的那一款君威相比的话，确实外观更时尚一些，比之前的那个可能去掉了一点老气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外观上更能让年轻人来接受。 你说那之前已经过去有8年了吧？ 那是那个当年叫这个君威的时候，那绝对是特别特别大个的那个车，是吧？就不像现在这个车这么紧凑。 对， 而且其实大家可以看一眼，现在这款2015款的 1.6T 技术叫技术精英型还是精英技术型？ 叫精英技术 啊，精英技术型，实际上就是刚才洪城说的1.6升的车 顶配， 对，车型的一个顶配，指导售价是209,900，然后现在的北京的价格最低可以做到17,700，但我相信现在别克店应该没什么这车了。因为现在大家主卖的还是像什么威朗啊， 对， 然后君越呀、GL8 呀， 对， 尤其像昂科威这样的车型，对吧？ 不过说到君威这台车啊，就是尤其是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现在大家能买到的这个君威，应该也算是马上要 就最后几批了， 要革新掉的产物了。看到现在呢，可能就当年很可能还是3年前啊，2014年的广州车展的时候，它还有一个 GS 限量的定制版。上了那个400牛的2.0T 的发动机，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从那之后，我觉得这台车就从我印象中淡去了。这当年也是能够勾起我驾驶欲望的一台车。我还据说，据4S店说，我开这台试驾车的时候，还把人胎花都给挠掉了。当年最早这台车的 GS 真的是 给很多的恐怕咱们媒体老师也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在当年。不过这台车现在看来的话，老车， 嗯， 确实是在老车了吧？ 嗯，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老，只是说相对而言，因为这个级别的车型，你看我们说到了新君威， 嗯， 很自然的就能想到它的一个也算是直接的一个对接对位的那个其他车型， 嗯， 就是蒙迪欧， 蒙迪欧 啊，你想到它都是这么大个儿，然后呢也都是美系车， 嗯， 然后动力也都是非常强劲的， 嗯， 那个 2.0T 也非常猛。嗯嗯，所以说，但是你看，就是蒙迪欧的那个，它的这一代的一个发展变化，开始有人给它冠一个很好听的叫小马丁，对， 嗯， 对吧？ 马丁脸嘛， 哎，它的那个前脸。所以说，我觉得从这上演变来看的话，它整个的一个车系，包括它的竞争，就是咱说今天的这个君威，必须要变了。 对品牌之间的迭代吧， 啊， 它是有这个时间错落感的。就是哪两个厂家，我相信，就是除非是赶上了啊，他不可能是说我商量好了啊 ，A 跟 B 厂家同时进行产品迭代，那这样的话打得太厉害了。万一有一家100%胜出，那另外一家你说是集体辞职还是倒闭 啊？这种情况也有。你看那个豪华品牌不都是一个追一个？ 但咱也别着急啊，就是今天咱说优点，怎么说这么远啊？ 嗯，是是是， 咱 先说缺点。 说回来，休息一下，然后听听张先生怎么说这台车还有不足的地方呢。嗯。 超硬朗霸气外观，大格局七座空间，新视野智能互联，全地形无畏驾控，传祺 GS 八为征服而来，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火热销售中，市场指导价16.38至25.98万元，广汽传祺。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超硬朗霸气外观，大格局七座空间，新视野智能互联，全地形无畏驾控，传祺 GS 八为征服而来，旗舰级豪华大七座 SUV 火热销售中，市场指导价16.38至25.98万元，广汽传祺。 一年之计在于春， 是一年之计在于春。 难得机会，一汽大众春天有礼，即日起购车可享低首付优惠，置换利率更享多重补贴，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真金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第一个缺点就是我买的那个车不是 1.6T 的那个顶配吗，那个君威副驾驶不是电动的，是手动的调节，因为它是顶配嘛，你至少你那个主驾是手动调节，它那个副驾应该也是手动调节，这个应该是需要改善的地方。然后还有它那个倒车镜不是自动的，不是，而且是手动的，不是自动那个跟踪的。然后其次就是它那个，我感觉需要改善地方，还有它那个日间行车灯。别的都是 LED 的那种白色灯，它那个还是卤素的那种黄色的那种灯。 来，张先生介绍完他的缺点，我觉得张先生关注都是一些很细枝末节的东西， 是 有人说什么油耗啊、操控，他就觉得哎，他可能这块全过去了， 嗯， 他直接在乎就是配置。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他觉得哪儿不足， 就是我估计他买君威就已经想好了，这一代的这个别克不是太省油， 啊， 对吧？ 我问了他油耗了，他说多少，10到11个。 那还行， 还 可以 接受 啊， 可以接受， 觉得属于恭喜他的范围。 1.6T 他是我们河南地区的朋友， 那是河南地区的， 可能还是以纯汽油， 哦， 所以说他开的还算少， 还算少， 嗯， 可以。 盘点缺点啊，他说副驾驶的手动调节太寒酸， 嗯， 然后后视镜不是自动收起，有点抠， 嗯， 然后日间行车灯是卤素的，不是 LED 的更抠，然后我要是别克，我也不出了，优惠都这么大了，我抠。 不，你说实话啊，这款车它是将近21万的指导价， 对。 你要再说它副驾驶没给一个 这个、 哦、我是这么认为的， 电动调节 我觉得张先生可能稍微要求的有点高了。其实你别说这款车啊，它21万也好22万也好、 嗯、 你去看那个比它价位差不多比它小的两厢车，咱举个例子 GTI， 嗯， 它的副驾就没有，也是手动 GTI 比它贵。 别闹，人家还是 2.0T 发动机呢 啊、 嗯、对 GTI 比它贵， 那它也比它小呢、哦、 但你要这么说我觉得张先生挑的有道理。 不是 这不君威一年能走几辆我都买你了，你 这 东西还不给我上、 这个后视镜不能自动收起，就是折叠、 啊、 这 一个是模块的问题， 没有 是模块的问题， 这个不用太纠结这个、 嗯、 啊。然后还有这个 LED 的日间行车灯，这个 别说再说都可以自己换的， 对，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很少吧， 你要 问二十万 说 高尔夫啊， 日 LED 的日间行车灯， 高尔夫是卤素的 啊，对啊，这就是嘛、 啊、 所以我说 小灯泡俩啊不、 嗯、 四个。但是我说回来啊，其实这咱又要聊回君威这本身这个事儿了。当年的是别克一次改观，从欧宝拿来的东西直接贴上，那叫苏英雅还是英素雅来着？ 反正这差不多吧。 就欧宝、嗯、是欧宝的一款比较不错的车型，直接搬过来的。 英素雅， 英素雅，然后让整个的这个别克的品牌的设计语言和理念全都革新了。 对，这个是也要归功咱们在国内的这个泛亚中心。嗯， 对。然后从那之后呢，欧宝退出中国市场了。 是，那个是第二年的事儿。 还有更欠的，前两天通用把欧宝卖了， 对， 卖给了法国 PSA， 居然是卖给了 PSA。然后于是在网站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假想图，我在前两天的时候也发到了咱们的听友群里边，听友群就是什么呀，鹦鹉啊，这是。 哎，不过说回来，别克这回要自己走自己的设计风格了，不套。 但其实还是咱们以就张先生说的这几个缺点、嗯、论缺点啊。别克我一直认为是美系里边，或者说是在国内，就是通用旗下的这个还是比较讲究配置的一个品牌， 算、啊、 对吧？因为它首先也是推出了安吉星， 这配置没有问题， 就是它的 安吉星 对吧？它的车也是基本上就是很率先在国内市场搭载了这个全系，几乎全系搭载了 CarPlay， 嗯， 对吧？ 啊、 就是一些科技性的配备，我觉得它是走在前沿的， 嗯， 但是一些舒适性的配备。而且是咱们老百姓更看重的一些舒适性的配备，确实是在20万这个级别它缺失了。 嗯， 就跟张先生说的那感觉差不多。你说我买了20万的车了，咱好，咱往后推啊，20万的车都有谁？现在咱们就说吧，你可以买速派，速派肯定是电调座椅。 C 六低配能下 ？C 六低配也可以买到了 啊。 C 五你可以买一个中高配了， 对， 没问题， 肯定都是电调座椅。 是， 对，虽然这几个车卖都不好，但是你要跟君威相比的话，那你在这个配置上还是有缺失。 对呀，也不差多少啊。而且再说人家车的综合的实力和科技技术，可要比你这早了好多年。你这已经是8年前的老帮菜了，是吗？可以这么说吧，是不是？ 嗯， 就是你要跟，而且你本身跟别克现在最新的设计语言比还差着一代。 对，它还是差着至少是半个迭代的这么一个差距。 对， 所以还是期待一下四月份亮相的那个新的君威。 就是现在这代别克已经没有什么讨论价值空间了，再进就二手车了。 不是它毕竟现在已经是走到生命的末期了，就差最后关门那一下了。 那我再往下延展一下啊， 嗯， 这君威四月份来了， 嗯， 还有一台那个叫英朗嘛，英朗里边还越沿用着现在就是别克的 老的造型。英朗什么？英朗现在是就是原来的凯越。这个要是主打它的这个低端品牌的，就是将来这是卖6万多7万多的车，这现在已经卖6万多7万多。你看现在英朗是通用，就是 人家 就咱们老车说这个 顶配也卖12-13万呢， 谁卖顶配啊？你买英朗现在都是就是走量的这个车型。 我前一段时间测的不就是顶配吗？我心里面瑟瑟的。 不是，这个厂家给的试驾车永远是中高配，他不可能给你一个最低配，对吧？那你测什么呀？我们有那么多的科技性的配置，你为什么不测？ 对吧？我们的卖点都要给你呈现出来，不管那个车贵不贵。 嗯，没错， 嗯， 综合来说，现在这台车我估计过一段时间应该优惠力度会蛮大的，如果地方还有车的话。 你说这个君威啊？ 对， 我相信找不着车了吧，至少北京可能找 不太好找，不太好找。 嗯， 嗯， 但是这台张先生买这台车有一年了，一年前的君威我觉得还应该有一定竞争力， 也留着吧。这车到时候 对对对 到时候绝版之后，也万一在二手车市场，因为保有量还可以嘛，嗯，所以它的这个保值程度还算不错。别克的车本来也保值， 不行，咱还可以做个调整，做个什么 old fashion 这种老车的这种感觉。 对，你要愿意的话，可以贴个欧保镖，直接往上就往那个英素亚的这个方向去赶了。 还真是啊，再来套包围是不是？ 对啊， 啊，行啊，咱们借着张先生说的这些君威的缺点，我们也聊了一下 君威的一些衍生的，包括一些内部的一些问题。当然啊，还有好消息，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因为四月份的上海车展，可能全新一代的君威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是吗？是吗？一切都已经崩塌。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您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贝贝，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福利再次出击，本周二本周五火热继续，奖品一如既往，新老朋友不要错过。老规矩，第一步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第二步收听快车道节目公布的通关密码， 密码很简单，一定要记牢。 第三步锁定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大声喊出通关密码。 本次活动可以多次参加，一次喊不到不要气馁，周二周五都有活动。 详情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感谢一汽大众对于本轮福利的大力支持，各位亲，不见不散哟。 真金不怕火炼，好车不怕考验，三味真火还原车辆真实表现。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主角叫君威，然后四月份的时候，现在好像申报图已经出来了，是吧？ 对，是的，对。 工信部出了一套别克全新君威的国内申报图。 老车看完之后告诉我这是君越， 我真是这种感觉，这个车已经跟之前的君威已经在外观上已经找不到太相似的地方了。 它跟现在最新的君越的区别可能线条更硬朗。 不不不，我觉得它是明显走舒适范儿了。就你看这外观一下就变得修长了，四米九的车长啊， 四米九车长， 四米九的车长，这个你想它的线条一定是那种非常流线、非常舒适，让人看上去很舒适的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还有一点略带尴尬的地方，就是它肯定要是比就是君越在第一个级别，然后短也会更短一点，但是人家动力系统是一样的， 就很 也是 1.5T 和 2.0T 的发动机，我估计要那么算的话，变速箱也是就是 1.5T 配双离合。2.0T 配 6AT 对 吧？ 对， 然后据说可能还有一套1.8升的混动系统。 我觉得也不太一定是 6AT 了，有可能是拿凯迪拉克那个 8AT 试试。 那君越呢？ 君越也会换代啊，他也会去调整啊，因为君越是首先试水的，而且我觉得君越的改变很好 啊，是 对吧？ 1.5T 开着还行是吗？够肉， 还挺省油，7点多个油嘛。 但城里开够用。 对啊，城里开也够用了。而且是这样，我一直认为现在如果大家说我就着一个原先很运动的车，然后再把它变得更加运动，反而自己越走越窄。 啊，对。 对吧，就是它不能再适用于更多的咱们说到的消费者人 群体。 而且发现没有，这两年所谓的运动车型开始相对来说减少，舒适性的还是很多的。而更多的这个所谓的运动车型指的外观和这个表面现象上做一些文章，但也不往更深刻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底盘调教和更细致的研发去做了。 其实说白了还是什么呢，还是通用包括别克这个品牌聪明，真的懂得中国消费者他喜欢什么想什么。就是你看君越，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车，五米一的车长了嘛，我记得是，对吧？它是一个 C 级的或者说 B 加级的这么一个车。然后再看这个君威，你不是说这个君威原来小吗？后排座椅可能不是那么的宽敞，后排空间比较局促。那好，那我给你拉长，轴距已经2.82米了。 2.8米， 这挺可怕的一个数。它应该是比，我觉得应该比丰田的那个皇冠可能还要大了吧。 没车长没有，但轴距好像差不多了。 那它这个尺寸已经到 B 加级了，君越应该可以到上再高一个级， 可以到 C 级，可以到 C 级了。所以就是它聪明在一点就是什么呢？说在品牌的知名度上，我可能硬拼这个南美大众的帕萨特、迈腾，可能拼不过。那我好，那我轴距增加，车长增加，然后我的这个价格还给你卖的差不多， 我级别压你半级。 没、 在国内市场 差异化嘛，差异化 在国内市场有个 L， 这就是销量的保证。 带个 L， 这个 不，我跟你讲啊， 不，这其实是有一个例外的啊，比如说迈锐宝 XL， 这是有例外的， 那是他的车的命名叫超 L， 我说的单纯的 L 是加长， 但我最近不没事就也叫个什么这个那个网约车的专车服务嘛，我跟你讲，后排空间大还是非常爽的事儿，有楼板键也是非常爽的一件事儿， 后排大那不用说了，我进去翘二郎腿，我坐着也舒服，有老板见我能调。我现在最恨的你知道是遇到什么吗？迈锐宝，小啊，然后他也没有老板见。还有恨一种车叫蒙迪欧，后排空间真的不大。你要是跟就咱就跟迈腾去比的话， 蒙迪欧确实他的后排空间一般。 对，所以说下一代蒙迪欧也会变成傻大傻大的了吗？ 他再大的话那金牛座怎么办？ 对啊，我刚刚 对吧， 他还有上 面那就走走这个所谓的别克路线不也挺好的吗？ 反正差异化的竞争我觉得是区别于什么呢，就是大众车品牌和非大众车品牌的这么两大阵营的一个最重要区隔。 不要这样想的话，好像所谓偏运动的 B 级车就又少就少， 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其实有些缺憾吧，但没办法，我觉得国内的这个市场你必须要平衡，要不然你会死得像斯铂瑞一样很惨。虽然是好特别好的一个车，但你销量你上不去的话，你再好的车你理念传播不出去，我觉得就很白搭的一件事儿。 哎，不过我觉得中国的消费者现在认得也很认真，我买台 B 级车我还运动个什么呀，我年纪也到这儿了，我还不如沉稳一点舒服一点来的实在。 对，现在的消费者我觉得他的选车的那种概念啊，选车的那种理念是很实际的， 成熟且实际。 我要什么我知道我自己想用什么。 哎呀， 不是说为了跟风人跟风，对吧？ 对啊，我现在都开始考虑油耗了。我跟你说，人呢一长大什么都会变的。好啊，今天三分钟我们跟大家聊了君威这台车，我们也期待今年四月份的上海车展见到它的这个新车上市的时候的样子或者是亮相啊，也大家也可以关注这台车。那么今天三分钟我就到这儿，另外预告一下咱们周二啊，昨天还有周五，过两天喊红包继续啊，我们这红包月，所以抓紧时间听我们节目，到时候红包喊起来。这两天好像几率还要提高是吗？ 对，这两天几率提高，金额增加。 我 就喊中了哦， 黑水都说话了，那这事儿我们也可以开始喊了。好啊，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们周五喊红包不见不散哟，拜拜 拜拜 拜拜。I'm overseas at about 100 G's for show. Don't test me, boy. Don't test me, boy. Cause I rap with the best for show. 305 to the death of me. Cream at my body, let the ocean have what's left of me. But for now, forget about that. Blow the whistle, baby, you the referee. You put it down in New York City. 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忠止，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 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